另外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永隐桥。再跟您说一下，西五环的晋元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永隐桥。再来关注一下三里屯周边的车比较多的路段，目前的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口东西双方向，还有三里屯路的南三里屯路，还有春秀路、幸福一村三巷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到了周四，我们要发掘一些好吃的。 是的，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已经隆重介绍了，今天在第一节、第二节呢，要延续我们上周没有聊完的话题。 嗯， 因为上节我们节目当中赋予的内容太丰富了， 哦呦呦， 啊，太丰富了， 确实是。 所以我们在座的两位美女，真的就只说了个开头， 是不是三位美女吗？ 上次这个留寸头的美女没来， 哦，啊，明白了， 对，所以就是真的两位美女真的只说了一个开头， 哦， 当时我听着，哦，这些地方我都不知道，好，告一段落了。所以后来我说不行不行，这周一定要再来。 对，咱们的节目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结果的。 惊喜。 好，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首先请出的是糖糖，知名美食博主，十二道风味第二季的大嘉宾，也是北京电视台幸福厨房的评委，中央电视台各地方卫视有多个美食都参与到节目当中，当了评委啊，当了嘉宾，而且呢像微博呀、抖音呀、快手啊等等等等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欢迎那糖糖。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王维老师好，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看我们本家， 真好， 怎么样，你表扬的人脸都红了， 小王糖的啊。还有一位呢是黄小厨的 CEO， 2009年创办了互联网美食品牌豆果美食，现在呢就是黄小厨的 CEO 了，朱红，欢迎朱红。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 好。哎你好， 你好，欢迎。哎今天二位一定要多说啊，真的真的好。 就这大高个真不介绍了。 第三位你就一句话带过就行了。 孙小北。 好，过。 大家好，就是，大家好。 对， 因为经常来，大家比较熟了。 对 对。 但是小北，就是你还得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活动。 因为这次是北京电视台在2018年的下半年，我们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发起了一个叫“吃在北京”的项目，就是旨在北京挖掘了30个这个地标性的地区，然后从吃饭的好地方推荐，然后到吃喝玩乐的地方都有一些推荐给大家，持续到明年，大概是这么一个项目。 那天是好像是我们的编辑也是说在地铁里头都看到咱们这个宣传。 对对对， 是咱们这个吗？ 对，有地铁在铺海报，然后包括北京就是那个叫什么北京广播网的那个所有的大屏， 对， 有很多大屏现在都在做。 对，那咱们在选择这些美食的地标的时候，就包括像朱红他们推荐的这些，咱们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 其实没有一个个人标准，因为推荐来讲，其实它就是餐厅的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是这30个地标的选定，其实我们是基于大众点评，包括一些美食网站的数据，就是想要来北京玩的游客或者在北京经常搜索的游客更关心的30个区域，是基于一个大数据排出来的那么一个地方。 明白，明白。 对， 就是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去那儿打卡，而且打卡之后一定不会后悔。 对，我觉得是建议大家去尝试，如果你没去过的，那你去过的可能我们推荐一些可能你之前没发现过的餐厅。 特别好，特别好。今天呢我们也会锁定一些区域来进行一些美食搜索。 是的， 首先我们可能锁定的就是潘家园，对不对？ 特 特别好， 因为潘家园提供了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询电话您记住了86395714。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您的一些小心愿，我们会抽取几位朋友送给您这个礼物的。 对，同样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超市购物卡一张，周末休息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吃喝玩，有你有我，乐无边。当然就是您发的那个信息的方式跟小胖刚才说的那个青花瓷的那个是一样的， 对对对， 真实的名字加上联系电话，只不过您后缀您得说清楚了，您到底是要 杯子呀， 哎，还是要购物卡， 购物卡呀，等等等等都可以。 是， 当然今天不是从潘家园开始说啊，咱们先， 你可以考一下我本家呀， 就是潘家园有什么好吃的是吗？ 来， 哎，潘家园的美食特别接地气 哦， 哎，从南到北，北方的熏肉大饼、烤鸭，然后肉饼什么都有。然后你非常意外的，潘家园有一家特别特别地道的广州的小大排档的餐厅。 哦，真的吗？ 对，有空我可以带您去。但是它那个名字特别奇怪，就叫广州美食，所以大家都找不着。 还真是，潘家园区有好几个我们常去的小餐厅都没门脸儿。 对， 因为它十里河那边，潘家园就外面，到十里河那边好多这个外来务工的聚集地，它有好多是给老乡开的特别地道的地方特色的馆子，没门脸儿，就是你只能熟人带你去。 是， 潘家园还有一个马鸡涮肉，然后呢，他们家的羊肉片你可以带走，特别地道，你可以买2斤带走，晚上回家涮。 哦， 那咱就先说这儿吧。 对对对， 我还挺想了解一下的。 没有地标的这没有、哦、没有。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说过鬼街了。 哦， 鬼街，因为二位美女呢，其实他们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说了鬼街这么长的时间，在大家心目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分量的。包括无论是咱们北京的朋友还是外地来的朋友都要去那儿打卡，但是因为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一一的全说清楚，所以他们两个人只是蜻蜓点水说了一些，其实我觉得就够了，就是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去那儿啊都不会错，没问题，要不然一介绍就是虎大，一介绍就是画家，所以就不说了。 对对对， 好吧， 对，好，那今天咱们先从哪儿说呀？ 先把那 SKP 上次没说完的说完， 先把我那没说完的 说完。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 对，上回不是说了吗？去 SKP 那儿撞金缕高，对吧？特别时尚、特别潮流的这种一个商圈。然后上回说了一个特别江南味儿的游园惊梦啊，大家都其实都去过，就是装饰啊什么的很江南。其实，在它隔壁还有个很云南。对，就是。 一座一望。 对，一座一望，因为一座一望呢，我是觉得其实北京云南菜很多，但是每家其实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的一个制胜的一个秘技。然后一座一望特别有文艺范儿，然后他呢，那个老板以前是做广告出身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啊，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陈列啊，然后包括他对云南的这种情节，在他的餐厅里体现的特别的到位。而且一进去，你看到的就是满墙的都是绿植，然后一下就从这个冬天就到了一个温暖如春的，就四季如春的这样的一个云南。里面的服务员都是穿着少数民族的服饰。就是你觉得啊，我好像真的买了张机票飞到了大理，飞到了丽江。 对，而且那儿就是除了吃正餐以外，下午茶还挺好的。 对，很中式，然后有云南特色，然后有鲜花饼啊，然后有一些他们特别调制的这些什么加上香茅草啊，什么青柠啊、薄荷啊一些饮品。 我记得他们的蘸水好像种类挺多的。 对呀，云南蘸水很有特色的。所以在他们那儿，我觉得吃的是一个地道的云南味儿。 对，我记得上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就我老觉得，就所有的云南餐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文化味道都很浓。就包括就拿一座一望来说，就是我去的时候跟家里人去的，他们那个菜单真的就跟那个 画报似的， 画报似的，一边一边翻。我还说呢，天哪，在这么多图片当中，而且那个图片全是景儿， 对， 在找， 点哪个菜，这菜在哪儿呢？就 是你点完菜了也不会感到寂寞，因为它每个季节都会换那个菜单，就是一个特刊，然后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云南，所以你吃完这顿就一个买机票去云南旅游的冲动。 那有没有常驻这个菜单里边的我们必点的一些东西，比如什么辣排骨火锅什么的？ 哎，它真有辣排骨火锅，其实很多云南菜不一定能吃得到，包括以前还有那个秋鸡啊，然后它做其实挺精致，有一个是加了火腿的那个食品豆腐，拿香茅草扎上，哦，特别精致 哦。 嗯， 好， 反正给我一点蘸水，我连个板凳都能吃。 嘿，哎，下一次就给你一点蘸水，你把这板凳 说吃板凳， 这太厉害了。 别，他们老板过两天说了，咱们这怎么老丢凳子呢？ 没丢，都刻出去了。 蘸水下去也快。 好，那 SKP 还有别的吗？ 其实 SKP 里面还有很多的那种品牌，什么 对连锁 连锁 餐，对对对， 北京厨房、 鼎泰丰啊，北京厨房啊，还有一些。新加坡海鲜啊，对，就都可以去选择。 其实他们在选一些品牌的时候，都还是蛮挑剔的，就是他们即便是连锁，也要就是连锁品质是要有保证的。然后他们会，专门去找一些可能挺难找的，但是同时又有实力的一些餐饮，然后跟其他的餐饮进行不同的匹配。比如说我有川菜了，我有粤菜了，那好，我下一次要不要弄一个徽菜，我要弄一个赣菜等等等等，他会有这样的选择。 对， 就是他们团队还挺专业的。 是， 对， 北京厨SKP 那个北京厨房，其实是在我心目中是北京粤菜的前三名。 是有古师傅坐镇嘛，对不对？ 对， 还有个北京 菜单很丰富。 对， 古力特 啊，对，博古特。 对，华贸有个北京宴也很好， 对， 也非常好。 对， 是我记得那家店应该是个京剧主题的。 对，京剧主题，它有两家店，一家是京剧主题是在东边，然后一家是电影主题在西边。 其实我们逛 SKP 不是只有商场里头，商圈里有餐饮，其实那边酒店特别多，像丽思卡尔顿啊，万豪啊，就是现在大家年轻人慢慢开始走进酒店去觅食 下午茶，或者说是 brunch， 其实几个， 而且酒店也特别适合亲子。 尤其到年底活动特别多。 好，那 SKP 就先这样吧。 好的， 好吧。 有朋友问了，说刚才说的那家广州美食具体是在哪儿？全名是什么？广州美食。 得跟着糖糖走， 对，然后他就在潘家园和十里河中间的地方。你如果说你有那个叫什么饿了么什么的，你打开就都找，就是潘家园十里河一带的广州美食。 不亲， 他可以 不会那种定位的说，哎，今天他这辆车怎么又放在这儿了呢？明天，哎呦，他怎么又去马路对面了？ 不是，其实店还挺大的，还两层的。 那就行， 美食 固定的， 对，还是两层的， 随时变地儿。 我在他们家吃过那个土鸡锅，然后他们就是从广东那边直接寄过来，然后就是咱们这边没有的，然后你要提前打电话订。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汉奸带着，估计也找不着。 那就 很难找， 只能你带着去了， 对对。然后咱们要不听众组个团儿。 特别好， 哎， 考特别好， 等我们琢磨琢磨，商量成型了跟大家说啊。好， 来吧，那 SKP 就不说了。其实真的像朱红刚才说的那样，其实不光是 SKP 里头，它的周边，包括华贸，比如说包括它路西边的那些酒店，包括酒店底下的那些很有名气的那个广式的火锅啊，打边炉啊，其实有很多，而且就是我认识很多。就是香港的导演什么的，他们都去那边，一给我打电话，我还说呢，哎，我说你们在啊行运呢？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在这儿吃呢啊、哦，所以咱们就不具体说了啊。接下来咱们去的这个地儿， 这也属于只要来北京一定会去的地儿。 是的， 是吧？ 是的， 是这个地儿吧 ？Yes。 Yes， 什刹海。 对，我那个这个什刹海，拍这个什刹海的时候，我印象特深刻，因为它那个地方特别特别广，就是它占地特别广，而且呢，就是很难叫到出租车。然后他那个编导就一直跟我说我要拍这个河景，您得在河边走，那天特别冷，所以我印象特深刻。然后 刚才还埋怨我呢。 对，然后什刹海其实咱们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像我们去烤肉季，然后我们像去同和居吃三不沾，其实在这个区域有很多就是有新开的啊、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些餐厅。我觉得我这次呢拍了几个特别好玩，还有一个西餐厅。 对， 哎，在玉河 去的什么粉兔子？ 不是在玉河一号， 玉 河一 号， 对对对， 来介绍。 然后我先那个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因为咱们都说到烤肉了嘛，就是其实烤肉涮肉就是咱们之前看到这个有四季涮肉，烤肉其实在民国时期在以前也都是立秋之后才会有的，就立秋之前北京人是不吃羊肉的，立秋之后才吃的。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卤煮店，卤煮加云南菜的店 啊，对这个店。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他的卤煮跟云南菜做的都非常 对，他已经开了也20多年了，然后这个老板是从云南过来，先从在这个北京菜的店里包蒜包葱开始的。 哦， 小伴儿脱口而出说哪儿？ 8条1号。 好 啊，太棒了，给您鼓个掌。 哎呀，主要您提示的好 啊，是8条1号呢，其实就是我们看着他就是成长起来的，是吧？ 哦， 就我从小就在那儿吃，不能暴露年龄，是吧？ 就20岁嘛，对吧？20年。 是。然后就是8条1号呢，其实我特别特别想说8条1号，就是因为8条1号其实第一次是蔡澜先生给我介绍的，就是他一个香港的这个美食家，然后跑到北京跟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我带你去。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8条1号，然后后来发现是就是咱们北京这边就是美食圈里还挺有名的一个店，就大家都去。他们家的卤煮做的挺好的，而且还有就是每一季都会有新鲜的云南食材，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吃到一些很难吃到的花心土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地方出的，不是那种我们说诺顿火腿或者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小地方出家庭做的一些火腿，还都是很不错。 其实它云南菜其实跟北京菜有一些融合，我记得它那肘子做的也特别， 肘子也挺好的，红烧鱼也挺好的。 对，因为它最后扬名立万的以那条鱼为主嘛，对吧？对，好。哎，8条1号确实不错，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来。 然后我们就是那天去完了8条1号，然后就是中午在8条1号吃的，然后下午就说，我说我下午咱也别耽误着，咱们去吃个下午茶。他们都觉得哦，吃下午茶，那咱们就是不是要咱去晚上要拍的那家西餐厅，就连着吃个下午茶。结果我带他们去了一个卖老北京饽饽的店。叫富华斋，大家可能也都耳熟能详了。富华斋呢，其实在虽然它是一个这个看上去很老字号的店，其实它开了没多久，然后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老先生。其实老先生其实是学建筑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王锡富王老先生，我也经常跟他聊，我说王先生您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餐饮呢？您一个搞古建的。王先生说我怕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啊你们都吃不着了。然后我们就是那天下午就是编导们都特别嗨，说还有这样的地儿呢，就北京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点心呢。 那你应该批评编导这么有名的地儿你都没听说过 他们那经费少，编导都没吃什么好东西。 其实现在很多 都是骑着小黄车去的是吧？ 很多80后年90后年轻人其实最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老字号的点心铺子已经影响到，可能觉得传统的这些北京点心就是油啊甜啊这个大糖大腻的这个状态。就是富华斋，我也是其实今年也是糖糖推荐给我的，我去过几次，就是他的东西我觉得一来是用料好，他的玫瑰饼我真的是很少吃到说一口就是很天然的那个玫瑰的香味儿，然后包括一些我觉得之前在老字号都没吃过的过点心都能在那儿吃到，我觉得它是有复原和一些复兴一些老传统 的 那么一个。 是那个孙尼格芬了吗？ 尊敬的分 白糕， 白糕， 对不对？芸豆卷儿， 地弄了一盒， 人肉快递里， 人肉送过去一盒。 那我上次问王老爷子，我说您那个给现在店里卖的东西打一分，要100分打多少分？他竟然说刚及格。我说不能吧，都好吃成这样了。他说那是你不知道。100分是什么味道？ 对，让我们觉得还挺遗憾的。就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就是云南菜，云南菜里边也有鲜花饼。那我们在这个老的这种北京饽饽铺吃到的这个鲜花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云南的鲜花饼呢，它是一种用新鲜花瓣做的。 一会儿咱们再说， 哎， 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好， 咱要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欢月张工，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的天气好像不是特别的清爽啊，什么时候这风能来然后把这雾霾给驱散了呢？ 对，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不清爽，一这个天空云量比较多，大的了阴天。那么现在来看，有轻微的霾已经出现了，这个霾呢夜间还会进一步的有所加重，我估计能够达到轻度到中度霾的这么个程度。能见度不至于太差，在3到6公里，这个南部地区可能2-3公里，那么局部地区很可能1公里左右这么个样子。你刚才说的这个冷空气啊，看来就是后半夜2-3点钟会有弱的冷空气下来。哎，会有个2-3级的这个小北风，不过这个小北风呢持续时间比较短， 吹不散它。 能吹散，就是部分地区啊可能有能散去，但是它这个吹散的不会太彻底， 吹散了等于是吧？ 对，吹散了不会太彻底。 好的， 能见度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是关注这个冷空气降温的情况了。现在看了就是明天的天气还比较好，最高气温可能有个8到10度这么个样子。那么后天也就是周六啊，气温还是比较高，可能有个7-8度，最低气温可能-2、-4度，这么个样子。那么重点关注是22号的夜间。看来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这个风可不比较大，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可能有个4-5级偏北风，有些地方阵风很可能有个7级左右。这个也就是持续到23号的上午这段时间，那么大家这个防风，就是夜间22号夜间就要防风。再一个就是23号周六周日这一天那个气温会比较低了。最高气温是2度左右，甚至还低于2度，那么最低气温啊，现在看来就是抱着-7度，甚至还会低，很可能能达到个-8、9度，这是我看的一个趋势哈。天气应该变得寒冷起来了。那么从周日开始，这个气温将持续的下降，那么下一周大部分时间就会一直是冷空气，气温这样不断的下降，尤其是下周的中后期以后啊，这个很可能这个最低气温都在-10度啊，甚至-12度啊，那么最高气温是能达到个-4-5度这么的样子，那么天气就非常的寒冷了。就跟这个月的6号到12号这个期间这个情况差不多。 对。 天气非常寒冷，那么在北京旅行大家要注意关注这个天气，再一个注意防风保暖。 对。 这个整个华北区呢跟咱们北京差不多，这个天气形势呢差不多，都处于这个就是本周末开始都处于这个降温当中，降水看来都不明显了。那么降水看来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和以及这个长江这个中下游这一带。那么主要是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个期间呢，像哈尔滨长春辽宁的东部，那么这一带有一些小雪。那么像哈尔滨长春的中部地区和辽宁的东部这一带有一些中雪天气。那么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你像南京合肥武汉长沙以及南宁的北部这一带， 有一个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么个天气，看来降水量能够达到20到40毫米。这一带的降水看来得持续得2-3天的时间。 嗯， 但这一带的气温相对的来也比较低迷一点。那么另外还是要关注这一带啊，就刚才我说这一带这个雾这个天气，今天早晨这一带都有大雾天气，那么明天早晨天气形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带的天气比较阴沉，湿度也比较大，气压场也比较弱，所以说你像江苏、安徽啊，像湖北的部分地区和湖南，和江西的北部，你像还有四川、重庆、四川这的盆地了哈，像贵州啊，像这一带还会有大雾天气出现，这个能见度小于1公里，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小于200米。这个大雾，这个大雾的出行，尤其是驾驶出行影响比较大，还请大家及时了解目的地，你去这个地方的气象信息，免得耽误了你的行程。 嗯，好的，谢谢您的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连线 好吗？ 好的， 再见， 再见， 谢谢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前，阿春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两条事故路段，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大山子路段有一起事故，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南侧2公里北向南方向接报也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外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连路线的出城方向，通惠河北路3-4环之间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4-5环之间，蔡胡英南路莲花池东路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以上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安祥桥的出京，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还有京沪高速4环到5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不畅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大家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是，今天还有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发来了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吕鹏飞问了，北三环、四环河南菜有什么好吃的吗？能推荐一下三位？ 那边北三环里有一个，在那个大钟寺桥那边有一个金狮林，您可以去那边尝一下。 啊、对，这个牌子很老了。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那边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利顺桥的驴肉，虽然不是河南菜啊，但是我觉得口味差不多，而且是我经常去那儿，除了吃金狮林，就是去吃利顺桥。 八路那儿是吧？ 对 对 啊，也特别好吃，你也可以去尝一尝啊。 上次你说的那王府井步行街的那个不是不错吗？虽然不是北三环啊， 那个对，那个反正也算北边吧，对吧？长安街北边那个是 The Five。中原食堂、 嗯、 哎，非常好吃，尤其他们 家 的烩面啊很好吃，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但是烩面真的是做绝了，您可以去那边尝尝，包括红焖羊肉味儿也不错啊、嗯、 哎， 这个王静华说了，说哎各位马上回家过年了，从北京带点什么回老家呢？像烤鸭呀果脯啊家里边都已经不稀罕了，你们给出个主意呗。 哎，其实就是刚才唐邓 说 的 那个 富华斋的饽饽， 自来红自来白、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这带回去您就说这原来是宫里的， 还有牛舌饼， 对不对？ 好吃， 对，那就是宫里的， 对啊， 对， 而且是用的最传统的工艺做的， 嗯， 跟其他的不一样、嗯、啊，您可以尝一尝，带回去尝一尝， 而且买的时候最好拍一个到此一游的照片，因为人家店铺里头，哎呀，就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是是是， 啊、不错， 是是是，嗯、来，大家有任何的搜索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这一节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儿。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836395714。 对，另一份奖品呢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超市购物卡一张，周末休息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吃喝玩，而且呢有你有我乐无边。 哎，刚刚咱们说到鲜花饼了、啊， 对，鲜花饼是 说到云南的鲜花饼， 对对对， 跟北京的不太一样。 对，咱们北京的叫那个玫瑰花饽饽， 嗯， 哎，它是这个用京西妙峰山的玫瑰花，它是高山产的，然后呢，它把这个玫瑰花瓣儿拿下来之后呢，它是要用手工来搓，把它的细胞壁打破，然后放上这个冰糖，然后腌制，它要发酵。发酵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才能用，跟这个云南的那个工艺完全不一样。 哦、 嗯， 而且富华斋他们家玫瑰那个月饼，还有一个饽饽，有一个是有薄荷味儿的，真的那一款是让我觉得特别惊艳，就是你吃到，对，就吃到最后，突然那个薄荷的清凉出来了， 哎呦， 是超出你意料之外的一种味道。 哎、这个调味很洋气、啊， 一定要试一下，特别洋气。 哦、 它并不是吃下去啊、哦，薄荷不，它是吃着是啊、哦，薄荷， 对， 是这种感觉。 当然咱们就再说一句啊，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就是我记得，就是几年前吧，我一个朋友就是刚去那个饽饽铺的时候，然后在那儿就拍了一个自拍的， 嗯、 拍了一，我还说呢，哟，我说你身体不好，奔同仁堂了，买什么了？后来他说呸。然后他跟我说是在那儿买的饽饽，哦，我那个时候才知道，然后尝过，真的很好吃， 嗯、 真的很好吃， 这个值得是比如说你去什刹海玩啊，然后买个手信带回家，这个真 的 值得 的，是 的、 嗯、好，那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我要说说重点说这个咱们这个西餐厅、 哦、 它叫玉河一号，就是咱们那个什刹海那儿有条河叫玉河，然后它这个餐厅的名字叫乔治，就是乔治，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餐厅，它的那个主厨叫冰冰，他也是侯老师的徒弟、 哦、 啊，对对对，然后很有想法， 上周做节目的时候刚介绍完两位美女，侯老师主动问美女好 对，我们都特别崇敬侯老师、 嗯、 然后侯老师也是桃李满天下，然后这家的主厨也是侯老师的徒弟，非常年轻，20出头吧， 侯老师太牛了， 很有想法， 嗯， 是，而且他们家的器具，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拍一个外景，他说我能跟您说点事儿，我说什么，您碰杯的时候轻点，我们这杯子好几千、哦、对，所有的器具也都特别的那种，就是有设计感， 嗯， 然后而且就是他们是大概每2个月就会更新一次菜单，就今天可能是刚刚把这个冬季菜单又重新更新了，嗯，然后会出现一些就是你想象之外，就是中国人吃这个西餐觉得大鱼大肉嘛， 对， 就是我们要吃牛排，然后他们的有很多道主菜都是素的， 我上次吃到一个就是婆罗门参，就是很少在这个中国能吃到的一个西餐，嗯，素食的一个东西，还是很有意思。 而且去他们家真的要预定，不然不接待散客，因为经常被有钱人给包了。包场。 对，上次我们去了一次，就是一个好像是美商的那个什么航空公司，他们做年会在那儿，它环境也非常美。 那我明白，就是不光是环境好的同时，肯定它的食材啊，包括主厨的做这个料理的方式方法，都是让很多的国内外的朋友都是接受的。 他其实人均没有那么高不可攀，就大家也想象成说的，其实大家都吃得起。 就是你其实你去，你说我要享受这个环境，我要享受这个服务的，因为他们那个倒酒都是意大利人。我要享受这个服务，我想拍点照片啊，我想给我女朋友一个惊喜，你可以去那儿吃个下午茶 哦。 哎，下午茶也就是客单价也不高。 哎，叫什么名字？ 叫 George 乔治是吧？ 乔治餐厅。对，你也可以搜玉河一号，也可以。对， 好。那行。什刹海其实可说的也很多， 是 对吧？包括你比如说像咱们熟知的像孔乙己啊等等，这全都在那边。 对， 就咱们也不一一再都说了，因为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多次曾经说过。但是接下来我们让小猪说的这个地儿不常说， 这个蹦得够远的哈。 但是这个地方现在真的是打卡打得很厉害， 但是也是吃的特别多，尤其是西餐那边好多好的西餐馆子都在那边。 啊，真的吗？ 嗯呢， 是你是说在七九八里头吧？ No， 就是附近，这附近，就在这附近。 好，接下来小猪要介绍的是九仙桥，是吧？ 对，九仙桥就是大家其实对七九八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呢，就是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对，全国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但那个里面除了看画展啊、艺术展啊，其实有非常多那个隐匿的一些餐厅。然后这些餐厅呢，一样就是兼具了艺术啊、文艺啊，然后这种特别有年轻的这种感觉。然后它的菜品就像你说的，其实西餐甜品我觉得在里面有非常多出色的。像我们这回去了一家西餐是叫山雀，然后他们家其实在抖音跟那个快手跟这些平台上特别的火，有一道就是和牛的那个披萨，666，价格虽然是666，但是可以吃撑一桌人。那他们老板说了，如果你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就免单，很多人都去试。而且他们家还有和牛的各种，因为老板是做有一片牧场，所以他们家的牛肉真的好。然后有和牛跟这个葱油面的结合啊，就非常多这种西餐但是跟中餐的一些食材去搭配，也是价格呢有高有低，就是你可以有亲民的吃法，当然也可以吃那个顶级的配置。所以像这些店我觉得逛累了以后去吃点牛肉，吃点这个横的还是蛮不错的。 他那666的披萨是跟站点那么大的吗？ 不是那么大，特别厚实， 就是 那个肉 是 特别厚实， 就等于披萨加了一牛排呗， 肉多， 弄了一战斧是吗？ 加了特别大，比战斧还大。 我的天。 就是相当于在咱们理解啊，不就是一个薄饼吗？不，不是薄饼，您来的这至少是一个千层饼啊。那对吧，厚吗？ 对，他那个肉你得看是论公斤的。 嚯、 对，所以特别的横。 六六六， 所以其实一点就你要那么算的话，那个分量来算， 那倒是，那倒是，对 对 对， 然后你看我们逛累了以后吃完这些肉吧，就想这么文艺的地方对吧，看完了画展得吃点甜品，女生一定要去那个味从山海。 我刚才想说我最喜欢的店， 对，糖糖肯定喜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就是有卖衣服的，卖首饰的，楼上有教钢琴的，但是它还有一块区是卖甜品的。他们家的甜品那个名字就特别的诗情画意，你光看名字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但是吃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从名字到这个造型到味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味道，真的就是让你心服口服，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 对，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经常会碰到明星。 那我怎么没有碰到？ 那下次 可能太冷了那天。对， 就是整个九仙桥，包括一到丽都啊，到阳光上宫，其实可吃的很多。像我常去那个，我很常去到之前那个丽都水岸有一家老店，那个东田河粉。 冬天河粉，就是我觉得它是最早做火车头粉，算是很地道的馆子。现在 北京很难找很地道的， 现在其实很多店了，但我还是常去那家老店。不好找，在阳光厂东附近。 那个九仙桥上还有一家做饺子做的挺好，在一酒店里边宾馆里边，也是非常难找。 我想想还有一家，你们去过没有？那个善太太咖啡绿牛。 绿牛真的是太难找了。 对，那 要穿过一个菜市场。然后他们家的洗手间特别有特色，绿牛的洗手间是一个完全环保的洗手间，就是那种 木屑循环 式的那种。就是它不是冲水的，就是他们家所有的食材也是他们自己种的，全部都是有机的，有自己的农场，咖啡豆也全是有机的。 真的，我对他这，你要让我喝咖啡，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倒对这卫生间 特感兴趣。一定要去一下。 对，绿牛其实是一个 他们老板，而且非常健谈，他会拉着你聊他的食材，聊他农场，包括聊他的洗手间的系统。老板非常， 他对环保是有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就是他所有的食材，包括他那个糖包什么的，所有东西都一定是要有机的。 天哪，叫什么？ 绿牛 。 那这地儿我还不去了。你说他拉着我聊了半天，最后说哥不好意思，我就上个厕所，你就忍住点。好，绿牛，哎，真的听你们说的这些地方，哎，真的是好有意思。 而且它的门脸其实都不太好找，哎， 对，都不太好找。绿牛是要穿过一个非常嘈杂的一个菜市场， 然后 很尽头，它没有那个招牌，什么都没有，你还要敲门砸那个门，它才会给你开。哇。 其实就特别像七九八和整个那个九仙桥地区，就是要逛。 对， 就是在不经意间，可能你发现一个地方，然后让你特别的意外。 就是你在那边吃东西啊，就感觉你这些开餐饮的老板到底要不要赚钱啊？就真的，就包括七九八里边的很多做美食的啊，你就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馆子，但它的二楼、三楼是馆子，人家一楼就是放一堆那个，比如说我展出的一些画啊，展出的，然后也没有任何一个标志说我二楼能吃饭，没有。我上一次也是去录节目，吃的一家泰菜就在七九八，然后我说到哪儿了？对面看了半天，我说周围有一些什么喝咖啡的地儿，我说这也不像，不是说泰餐吗？结果呢，我就在底下打电话，您在哪儿呢？我就在你楼上，我都看见你了。你看，哦，人家在三楼给我招手呢，但是里边那环境做的就是有点奢侈。一般咱们的饭馆啊，它餐位距离它其实是有研究的，人家是大概有多少位置， 那个叫平效。 对，人家是能够，比如说我能算出来大概满座是多少，人家不，整个一层就一条大长桌，特长一长桌。我说您这个这怎么做人啊？这个是必须包了？不是， 头一边一个， 就是你想怎么做怎么做，随便。然后有一个玻璃房就在他们的三层，就在那玻璃房里边。他说我最喜欢就在这儿吃饭了，然后房顶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我说你们这儿人多吗？没怎么注意过，不下楼，然后就不下楼。但 餐饮老板心态都特别好， 真的。 其实我听出来了，就是在介绍这些无论是喝咖啡呀、下午茶呀、餐厅啊，其实只要有抓人的地方，就 OK。比如说它的环境，就让你觉得一进去以后就融入其中。 对， 然后要不然说环境无所谓。哎呦，他们家的食材特别好，或者说主厨做的特别到位，或者说有一些小亮点，就类似于说餐饮说他们家一俊遮百丑，就比如说刚才说到哈喝咖啡的啊，人说卫生间纯环保的，哎，就会让人觉得很有兴趣。就包括你看我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去七九八，应该是北门那儿的那个那家小馆，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其实餐什么的跟电台边上的这家因为是一样嘛，老板都是一个人，反而是他们家在卫生间门口养的鹩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的，我从卫生间出来， 你怎么老去卫生间聊？ 不是 鹩哥， 就出来的时候，鹩哥就是冲水。哎呀，好人性的鸟啊，真的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有功德呀。 是另外一个地儿，那个打台球的，不说是哪儿啊，也养了一鹩哥，鹩哥就你一拿杆，鹩哥说欠粉，哎呦，我这太可爱了都。 你赶紧去水牛吧，真的 绿牛 好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弱的冷空气活动，后半夜北风略微明显一些啊，扩散条件呢有所好转。明天以晴为主，上午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0摄氏度左右，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大家不要在河的湖或、河或者是湖的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发生意外。滑冰呢要去正规的冰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要关注的是很多事故路段，所以呢要提前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慢慢来看，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西五环的晋源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杏石口桥。紫竹院路正福寺路的路口西侧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四季青桥。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有事故，万泉河路南向北全线车比较多，队尾排到了稻香园桥。北三环的安贞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太平庄桥。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东北四环东风北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河桥。东南四环的18里店桥北桥外环方向也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机场高速三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东二环朝阳门桥北侧北向南方向主路出口有事故。京新高速五环出口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流动信息员28号给我们说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温榆桥南进京方向有故障车，后车也是比较堵的。北四环的宝福寺桥西向东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 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年底大家可能会花销比较多，那怎么花才会更实惠更方便呢？ 是的，如何用一张建行的信用卡就能达成您好多的心愿，同时还能省钱。 而且他们起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会兜圈。 这是一个闭环。 来，一会儿我们请出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聊建行信用卡在年底的时候有什么新的活动啊，有什么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东西啊。 真的是力度很大，因为刚刚就是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然后聊了聊， 哦， 真的很多的就是地方可以做到五折。 哎呦天哪， 比如说满200最高返100。 哦， 但是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 那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赶紧说一说。 是的， 让大家别错过这个活动。我们先请出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总经理刘斌，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好，老朋友了啊。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建设银行， 就这样一看见信用卡部的人就这样。 是，信用卡是我的挚友啊。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客户经理李兆杰女士，欢迎您。 好，大家好。 哎，这个一开始呢先问两位问题啊。最近那个咱们的微博抽奖您参加了吗？ 他们肯定没参加。 都不知道。你看 我参加了。 我告诉您啊，就是王校长一人一万的那个抽奖。 哦哦哦哦， 是不是？ 就是据说113个人中奖，只有一个男性的这个。 对对对，没错没错。人家不是说有人说怎么只有一个男性啊？人家说是因为男性用户话比较少，在微博上的活跃度不高，所以呢有可能就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了。 哦，明白，沉默是金嘛。 是的， 机器真的是不懂我。 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呀。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啊，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算出来你的贷款额度到底是多少了。只要你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不是这么容易？那的贷款借款给错人了呢？ 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能借多少钱呢？ 信用快贷最高可以达到300万元。如果您的企业当中有这房产资源啊，有自己的房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好，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对，不仅会懂你，懂你会兜圈也懂你，是吧？ 当然，下一时段的时候我们再十秒入戏啊。不过呢，真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可能对于接下来我想说的这个他们并不是很熟悉 哦， 但是他们刚才也热议了，在他们这个圈子当中说就是那个小金珠是吧？ 哦， 说今天晚上就可以预定是吗？ 对对，这是我们建行呢跟故宫博物院共同推出的这个文创产品，叫故宫的这个小金珠，那么已经开始开售了。今天晚上可以预约的是明年的贺岁纪念币，周年纪念币。 哦， 哎，那如果要是预约的话，应该是在咱们的 APP 平台上预定，还是说我要到咱们的将近全北京的400家门店去预定？ 要在建设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上预定。 好，哎，拿咱们家信用卡买 能排队能靠前一点吗？当然这是玩笑话，玩笑话。好，来吧，咱们让二位 不兜圈了啊。 对，别，咱们说说这个 会兜圈 吧。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建行的会兜圈，它商户平台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是依托于我们的商户业务系统，以商户端的 POS 终端为入口，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将商户、个人消费客户和银行三方互联互通，形成消费生态圈的一个服务。简单的说呢，就是建行提供了一个平台，那么客户和商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查看到各自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客户呢通过关注建行会兜圈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建行同时期啊有哪些优惠的信息活动，有哪些优惠，那么有哪些商户参加，并且在平台上领取优惠券，去商家去消费。商家呢，商户哈、也可以在会兜圈平台上他主动发起优惠，向客户去吸引啊，他去发优惠券，实际上就是优惠券是建行平台可以发的、商户也可以去发的、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会兜圈这三个字、其实每个字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意思，是吧？ 是的是的， 对，就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会懂你、实际上也有他的意思在。 对， 那这个会是 对，王老师您太聪明了，因为我们是会的产品是一系列啊，代表我们银行是智慧银行的这种发展方向。那么会兜圈呢，它也是会字本身就是一语双关的，它是优惠和智慧的意思，代表智慧银行发起，那么又代表给客户有一定的提供一定优惠的双关语，兜呢也是三个含义，口袋、围绕和招揽，那么当口袋讲的话，是让客户呢能够将实惠放入口袋。当围绕讲的话，是让客户在里面爱逛，逛街出实惠。当招揽讲的话，是让商户呢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会兜圈平台招揽到客户，寓意他的客户是源源不断的。 那大概啊，就是因为我想的可能太苍白了，就是也许它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年轻人拿着自己的手机，然后上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平台之后， 关注到会兜圈微信公众号，很简单的， 然后就像天天在某宝上天天看看产品一样，就看，哎，我今天特别想吃什么什么，哎，我找找这上头有没有啊优惠券， 对 啊，打折力度大的，离我近的，就都在这上头。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圈它实际上也是有含义的啊，是代表我们一个生态圈或者是大众生活的一个平台，那么也是在互联网加和大数据为背景的这个时代，那么我们是圈到了用户圈、商户圈和我们银行哈，大家共同去打造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客户的话，可以在我们这平台上，像您刚才讲，我可以找到我想我可以搜索的，按门类，按商户的门类搜索，我想去哪些商家去得到这个实惠。那么我们建行每周都会在上面发券。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至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这儿可以找到实惠，在这圈子里边商家呢在这儿可以发布实惠，同时呢也其实是把自己的一些促销信息呀、招揽顾客的信息啊也发到了这个平台上。 是的， 让大家尝，比如说一个新店开业了啊，一个新的比如说烤串的店，然后到这边您可以满100我送您50的代金券，或者怎么样，或者立减50，或者送菜等等，我们商圈是商商户是可以在这儿发这些消息， 对，给了他一个发布的一个平台。 对，同时我们建行自己也会结合自己的一些内容在这边发布一些优惠的信息，比如说咱们那小猪啊，比如说咱们的那个纪念币啊等等的，在这边您可能比如说我每次抽取一个啊，您有一个优惠的名额啊，您可以以多少多少折的价格购入我们的这个小金币等等等等，大概是这 样。您代表消费者提了需求啊，回头我们可以去往这个方向上发展。 我主要替哥提的， 没有小金币， 我们现在是打折券。对，满100减50，满200减100，这样打折券非常实惠的。 对，明白。 对。 哎，那我还想更多的问一下，就是 咱们这个活动是仅仅针对说，好，我有建行的信用卡，你才可以参与，还是说没事儿？我 明白。其实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当期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我们是滚动开展，当前正在开展的叫建行惠兜圈乐享满额减，正在这个期间做活动。那么我们是针对于建行的信用卡持卡客户，到商家领了，在平台上领券之后，到商家去以卡消费，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的，我们其实它是一个全支付的渠道。比如微信、支付宝、银联二维码，包括各种信用卡的一个消费，那么我们也是不同的档期，我们会通不同的方式去给大家一个实惠的发布。 哎，这特别好吧？ 嗯， 说明建行的朋友他们不是很自私， 对 对吧？只是我搭建了这么一个大的平台，无论是对于商家也好，还是对于我们的用户也好，包括其他。付款的方式也好，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大家在一起了，在这儿其实是给更多的人实惠， 是 这个意思吧？好，特别好。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更关注了，就是都有什么商家参与到这里头呢？ 好的，我们是今年啊，我们滚动推动了多期的活动了，那么临近年底啊，现在到年底也就剩十几天的时间了啊，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叫建行惠兜圈乐享满额减活动，在北京地区有300多家门店参与，那么涉及到比较有名的商户啊，像我一会儿会有一些单店的介绍，那么像翠微的超市系列，然后金象大药房系列、国药大药房系列，以及法马体育，这也是连锁，法雅体育，这是连锁店，然后城乡仓储大超市，这个你们应该了解啊，在北京电视台北边的好多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那么还有一系列的餐饮。 就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么多的内容了。 对对， 好。那比如说像您刚刚说了，发了那么多的券，我怎么领呢？是只要关注了我就可以随便领，随时领，还是我其实这优惠券是有名额限制的？比如说我每次只发了100张，前100位朋友您可以手快的赶紧领。您跟我们说说。 好的，那么建行的持卡信用卡持卡人客户啊，或者是没有建行，目前你没有信用卡，那么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关注用手机银行关注，用手机啊关注我们的建行叫惠兜圈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会每周一上午10点在公众号上发布我们的优惠券，那么这个优惠券的数量啊。还是非常的充裕的， 比我说的那个多多了， 对对，多多了那么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对， 我今天来之前，我这周因为出差嘛，我今天来之前我领了一下100元的券，就满200减100，满100减50和满50减25的券都能领，最多的好像领到了70%多。对，我们在北京地区也是20多万的粉丝嘛，对，还是不错，那么还是很充裕。领到之后呢，大家一个是关注，领完之后要把它点击确认到确实领到了自己的个人中心，然后在右侧的个人中心就可以看到我这个3个券都可以用了。对， 那我相信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价格的啊，就是这个券啊， 对， 比如说我瞎说的，比如说10块的、5块的、100的，那是在那个上头本身是写着数值面额，还是要分不同颜色？ 写和颜色都有的，对，我们是3档。一档是100元的优惠券，一档是50元，一档是25元。那么颜色不同，100元是紫色的，然后50元是红色的，25元是蓝色的。领到了个人中心之后呢，会的客户可以在个人中心上查到这3个档次，然后在他每个券的票面上也写着金额，也有颜色，然后下面可以有一个，在这个券下面有一个点击的一个链接啊，可以查在哪里使用。对，在哪些店使用就都可以查了。 好的好的，那来咱们再重复一下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首先要先在朋友圈是吧， 微信朋友圈，因为它不是个 APP， 对 吧？ 对， 要先在咱们的朋友圈里头，然后先找一下，就是输入关键词，就是 会兜圈， 兜圈， 对， 不带儿化啊， 嗯， 会兜圈， 智慧的慧， 哎，是是，兜，那就是网兜的兜啊。圈子呢，当然就是外头是一个大的口字，里头是一个卷字， 对 啊，对，这 微信公众号， 哎，然后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你搜一下，然后点击就可以进去。进去以后，其实它里头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栏目，您点击进去就可以，比如说搜索不同的商家呀、分类呀，包括在我的那里头，你也可以把您拿到的那些券就放在那里头，然后就可以分到不同的地点就去使用。哎，我说的这个大概对吗？ 对的。嗯， 因为在我说的同时，小胖那正吓的，就他正要实际操作呢。哎，正好李总，你解释一下刚才我说那个对吗？就整个这个过程。 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关注了会兜圈公众号以后，然后有一个会优惠的菜单，然后会优惠进去以后呢，会上拉出来又一个菜单，再点会优惠进去以后就可以领优惠券了。然后呢是三种优惠券，就是只要写着我们的活动名称的北京，有北京俩字，我特意在前面加了北京两字，然后建行会兜圈乐享满额减，就可以领100元的、50元的和25元的。然后使用的时候呢，要满200元可以用一张100元的，有一个限制条件。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五折券，我们是一个满额券，所以要满200元减100元。然后今年呢是做了好多特别有吸引力的商户，一会儿我们刘总后边还会介绍。 好， 我都已经进去了啊，关注完了，非常简单， 10点才拿券的啊。 没，现在就可以领了。 现在还有， 是现在还周一的10点开始发。哦、这一周呢，只要不领完，大家都可以领。 比如说，现在我进去的是一个最火的，是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 这个是新加入的，因为这个是楼上的百货，是200减100。 对。 然后底下的超市是100减50。 哦。 对对对，就这个现在是最火爆的，马上就要抢没有了。另外有什么发家体育，很多门店其实都可以用。什么棕榈泉 店 呀、乐家店呀、灶君庙店呀等等等等，还有翠微的食品馆。哦，我直接进去了，叫一个搜喵串吧。好多吃的都有，还有什么实际，哦，这一退出去了。 对， 还有实际烤串儿什么的，而且这里边它是有全国通用券。就是您比如说出去玩去啊，您到了那个城市之后，您没事点开看，说不定在这个城市它也有活动。 是的，我们每个城市都有，在全国的话，那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它在北京领不了外地的， 对， 在北京领北京的。然后当然您本人到了外地，比如到了上海，然后你打开之后就可以领上海当地的优惠券了。 好，那没关系，咱们可以先卖一个关子，然后咱们到下一节的时候可以具体再说不同方向的啊，有一些哦，真的是很打眼的，哎，大家正好热衷要去的这些商家，好吧？ 好， 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去到外地了，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功能？就是好了。我看到你的位置已经不在北京了，我就跟你说周边什么什么现在都这种打折的，这个会有吗？ 对，正是这样的，它是定位的，是卫星定位，它完全根据我们客户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去给你定位到你在这个城市领优惠券。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哎，你别抢了，嘿，差不多行了啊。 不是，快抢没了，那个就剩98%了啊。好嘞，关于这个其实优惠有非常非常的多，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细节。而且我看到进到了会兜圈里边，我们的下拉菜单其实有很多内容， 是 比如说有会优惠，里边就有会龙卡呀、会活动啊、会门店呀、会商品，这分别都是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我们看到有这个会龙卡，说您就可以直接绑定龙卡信用卡， 对， 等等等等。 它其实我们这个会兜圈的平台，它还是搭了一个平台，它要把持卡人啊，就建行的信用卡持卡人，然后所有我们的会兜圈的商户，然后再加上银行的这个功能啊放到一起。那么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些页面啊，就页面上的这些那么链接到我们客户可能需要的在信用卡消费方面和在商家的优惠方面那么包括查询一些消费的一些功能啊，它有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不同的功能设置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哦，

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悟空说了，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咱们节目，在哪儿领券来着？ 会兜圈啊， 跟您说一下，会智慧的会，兜网兜的兜，圈呼啦圈的圈啊，会兜圈，不加儿化音哦，会兜圈啊，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就可以搜得到了。 对对对，它并不是一个 APP、当然在此我们应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的两位嘉宾。 是的，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总经理刘斌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客户经理李兆杰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基本上让我们建行的朋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解释了一下这个会兜圈是什么意思，包括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而且会兜圈里真正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实惠，包括您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它。 没错， 简单都解释了一下。我们的听众黄金啊，他就说了，他说我之前呢已经关注了会兜圈，领了满百减50%的优惠，并且在城乡食品超市买了科尔沁的牛肉，直接就减50%，超级开心。 您厉害啊，这个会兜圈两位今天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实惠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能直接在上面发券，而且里边还有好多好多的功能，比如说我刚刚看了那个会商城好像是叫，里边有很多的电器都是可以满减的，也都是有优惠的。所以大家现在听了节目大家就知道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下会兜圈，关注一下，您去到不仅在北京的朋友，您去到其他城市其实也可以有可能啊能用到这些券。 对、这样啊，一会儿可以让李总咱们按分类的形式简筹的说 好吧， 就比如说啊，小胖他这个卖炒肝的这个店呢，如果要您拿了券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满多少减多少，那就类似这种介绍啊，就是简筹的说，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太值了，太值了。然后啊，大家 就重点推荐几个。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在 这圈不好抢， 看来 就推荐完就没了，估计。 当然在之前，咱们还是十秒入戏呗。 得买房的， 装修的 ，Come on baby。听说你前阵子换了新房，你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办完了，正等着我那6月份那理财产品到期，我拿钱好装修呢。 哎呀，你还等什么明年呀？你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装修都能分期 啊？ 利息太高， 免息期内零利息，每个月只有0.35%的手续费率，最高能贷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手续费不到1.2元啊。 这行，手续办起来特难吧？ 你只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任意网点啊，都可以办理。 真的？那我马上就办。有联系方式吗？ 详情咨询记住了，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来吧，接下来咱说完这个，也挺优惠的， 真的 也挺实在的。 我都害怕了， 咋的了？ 我发现，建行现在越来越全能了，嘿， 就什么都有 啊，真的， 什么优惠都有，就是结合了大家的衣食住行，就像这会兜圈一样， 对， 就这圈它圈住的不仅是我们建行自己的客户，是所有消费者，几乎它全圈着了。因为你即使您没有建行信用卡，您也可以参与这个会兜圈的这些优惠。当然如果有的话，下载建行 APP， 然后您可以发现还有很多优惠等着。 是的，是的 啊， 因为现在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啊， 过去就类似于说，这儿原来这么好呢，不能跟别人说，跟别人说的话瞬间就被人薅没了。 对， 但是现在呢，咱们有这么一个平台以后，我们要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平台当中，无论是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对商家来说都是双赢的。 是的，来吧，咱们先来说说现在目前对商家特别有利的，就是来说说哪个商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呀。 咱们可以分个类啊， 分个类， 对， 咱比如先说购物啊， 好的， 好不好？ 那我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啊、介绍几类吧，购物类呀、啊，然后像超市这种商卖场类啊、 嗯， 然后餐饮类啊也是大家喜欢的。那么时间有限哈、嗯，我们就介绍几个代表性的。 好的。 购物类刚才上半段的活动中，这个节目中哈、啊，我说过叫法雅体育，那么它其实是各类运动品牌呀、啊，以工厂店的形式啊，在北京它是一个连锁店，主要经营和销售的是服装和鞋帽，像耐克、阿迪啊这种大品牌也有，国产的我们这一系列的品牌都是有的，但是它本身的价格就已经很优惠了，它就是工厂店的这个价格。那么也是在建行的这个惠都圈的活动之后，你想它本身已经是工厂店的优惠的价格，就是折扣的价格，那么我们在这个法雅连锁的三家店，我们都是可以用满200减100的券 哦，其实就更类似于折上折了嘛、嗯、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嗯，而且折扣都很高，它本身的折扣就很高、 嗯、 就是底价，然后我们又给了满200减100的这种优惠、嗯、那它在北京地区啊店面倒有三家，倒是都是在比较还算是比较人口聚集的地区， 还不错，就我坐地铁的时候应该是那个14号线吧、 嗯、 路过，因为它就在甜水园那边， 赵君庙棕榈桥棕榈泉 棕榈泉， 对，棕榈泉 店，我说的甜水园嘛、 嗯、 对， 也算是人群比较聚集 的 这个区域，对，嗯，那么仓储啊，除了我刚才讲，就是 原来北京台后边的， 对那台、嗯、那家我介绍一下，嗯、因为我们像翠微的连锁的超市都是有的，这个也是它生意也蛮好的。那么我们每周都是可以去领券，那城乡超储呢，它主要是一家面积非常大的一家老店，那又地处海淀区，那么一直以来生意就特别好，它店面有4层哈、啊，对于它的百货和超市我们是给了2档的优惠，那么在超市这一端呢是满100减50的优惠，楼上的百货也有， 听见了吧、 嗯、 这还不错哟， 买大鱼大肉 那得啊 而且现在轻轻松松买点什么都已经100了， 是不是 、嗯，您接着说。 然后休闲食品啊，因为主要是临近年底啊、 嗯、 那么我们有很多朋友从到北京来或者是离开北京呢，在对北京的这个特色食品 要买 一些 北京的传统美食， 传统美食、嗯、我们就跟玉石园合作，那么它尤其是位于火车站附近的这三家店啊，我们都参与了活动，它这个是属于满100减50的这一档，也是比较贴近， 也是满100返50， 对对对、 哦、 折扣力度还是可以，然后也是比较贴近于消费者他去在这个店面购买的这个金额、 嗯、 一般买个休闲食品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哎、可以可当然可以了， 金额，对， 就买100块钱糖葫芦去 驴打滚， 可爱吃 豌豆黄。 玉石家他们那糖葫芦还可以，还不错。 哎、 嗯， 那人家卖的人，您还反卖别人吧？您这错堆了，我 囤货呢啊。 那我想插一句啊，就比如说您说的、 嗯、 无论是法雅也好啊，还是咱们城乡也好，还是玉石园也好， 哎、 就是当然只是仅仅是举咱们一个例子， 哎、 我相信不止这些。 对、哎， 那。会不会定期咱们还要进行更换呢？ 是的，是的。今年呢，我们陆续做过，我们的叫超市发， 所有的门 店， 哦、嗯， 然后 永辉超市 的系列的所有的门店， 哦、 对，我们都做过。 明白，明白。嗯、 所以，2019年要持续关注。因为这是年底我们可以看到的活动，到了明年呢可能会有新的活动进来， 哎，不光有新的活动、 嗯、 一会儿你可以让两位建行的朋友再跟你细说说，你比如说咱建行的某种卡境外什么返现打折、 哎、 呀那厉害了、 能不能先说说这个、 哎真的 不行不行、哎、餐饮的有什么吗、 餐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也特别愿意跟各位朋友去推荐我们的非常有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这种消费的信用卡、那餐饮的话我觉得在北京啊我们朋友们喜欢日餐的特别多、所以我们一年下来也会滚动的跟受欢迎的日餐这种餐饮店合作、当期呢我们喜多屋喜多屋它是我们是满200减100的力度，满200最高减100的力度。那么它共有3家门店，在新桥啊、金鱼店和腾达店，三家店都参与了。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惠都圈公众号去查询它的地址。 对他们家自助还不错。 您去用 过餐？我路过过。 很厉害。 好像是暗昧的是吧？ 是的是的， 反正出来的人都说好是吗？ 很受欢迎，他还是很受欢迎。然后我们1911主题餐厅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在清华大学附近，就在搜狐大厦的2层。那它主要就是打的是清华的百年清华历史人文的这种特点，那么饮食和文化相结合，我们也是跟他的合作也是看中了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 对， 哎，那他的力度也是满200减100， 也是5折哟。 哎， 还有什么吗？ 然后我推荐一家这个湖北菜啊，叫小食灶。我本人是很欣赏这种地道的湖北菜，它虽然不是很特别大众比较有名气的那种，但是他做的是就是家乡菜的那种感觉，做的非常好。那么他像热干面呀、 对热干面， 然后、对对， 那都是标志性的湖北菜。 哎，对，招牌的长江鱼呀、 对， 去尝一尝的话，还是很地道的这种湖北家乡菜。那么我们跟他的合作呢，到今年这个档期就是到年底啊，也是满200减100的。那因为他本身的价格也不是很高，所以这个力度还是比较贴合。 当然他在北京不止一家店啊、离咱们最近的广渠门。 那儿就有啊。 对对对对对， 还真没吃过。 哎，可以啊， 路过都没路过过。 可以去感受一下， 回来感受一下啊。大家也问了说，优惠券怎么领啊？我给您发的那个方式，您就按那个关注公众号就可以了。说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目前我们这一波的优惠券其实已经开始了， 对对， 结束应该就是到年底12月31号 这个活动，然后紧接着我们会启动新一轮的惠都圈的平台活动。 好的， 反正就大家只要关注了我们这个惠都圈， 对对， 然后里头真的是定时不定时的会类似于我所说的红包雨， 对 啊，经常会有。 就是2019年，每个微信公众号想必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它可能会有那种置顶啊什么的，您可以把惠都圈先置顶了。置顶了之后呢，您有什么优惠信息就不会错过。 是的，是的， 因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除了一些心灵鸡汤，我们还要喝一些真的鸡汤嘛， 是 对不对？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这趴就是小胖非常感兴趣的。 是的，是的，出国有返现是吧？ 对对对。 首先，就是因为建行龙卡它的信用卡有很多类 哦， 您不可能一一都说到了。如果要那么说的话，可能咱们得。 是，你要让我都办了，我也费劲。挑几个办，行不行？ 好的。 我因为时间哈、我给主持人老师和我们的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年2018年新推出的境外消费的叫龙卡优享信用卡。那么首先这张卡呀，它是用于境外的消费，而我们是免年费、免收年费，主副卡都免收年费，而且免收汇退手续费啊。本身这是它基础的一个很好的权益。那么更重要的啊，我们是跟万事达组织合作做的一张芯片和磁条复合的一张卡。那么在国外啊，芯片卡的受理环境， 是的， 它还是在国外消费，目前我们一定要升级， 是的， 生成芯片卡了。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张卡赋予了特别大的优惠，它是笔笔返现，在境外消费笔笔都返现1%， 就甭管花多少， 甭管花多少，就是1%每一笔到， 我就刷瓶水它也返。 对对对、 哦、 这是基础返现，而同时我们还有好几层的返现啊，最高我们返现到34%。每一笔先首先都先返1%。 这就更类似于小胖刷刷 哎，我怎么挣钱了呢？ 是的，那么这张卡推出几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已经突破100多万，就100多万人申请，尤其是我们建行从上到下的员工，然后我们的子女在国外留学的，都给子女办一张附属卡，在境外每一笔都在返钱， 这个真好。 对对对，然后我们出境旅游的境内的人群哈，每年1亿多的人群，那么到国外的话，我们也是各种血拼啊。那么每一笔能返现，还是能看到真真正正的实惠。刚才我也汇报说，每一笔返现哈，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梯次呢。如果有时间的话， 有时间， 有时间， 有时间，优惠当然有时间。当然，我们掺和说一下啊，因为可能咱们一说啊，去关注优惠圈的人太多了。屋檐说了，哎呀，你们一说人太多了，打不开呀。别着急，等过了这个时段就好了，慢慢慢慢来，反正优惠还都在那儿啊，一直等着各位呢。 是， 您接着说。 好的，刚才说哈，每笔返现1%，那么它是一个月啊，一张卡最高限额是500美金，实际上对于我们日常的大众消费足 够了， 对，足够了。那么我们在境外消费，如果在单笔满到1000美元的话，我们直接一笔5%再给。就又给你5%，相当于100美元的话，得到的是50， 五块，您 50美元， 您返5%， 1000美元是50， 您就是返50%， 对对对，50%， 对，1000美元的话是返50， 就是你单笔达到1000美元，我给50美元。 当然，您要是那么巧也行、啊， 是真的呀。 我就赶紧去办一张、 啊，是真的呀。然后呢，因为跟万事达组织合作啊，就是大家在出境之前呢，要在我们的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上报个名，说我要出国，我要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我报个名。那么在国外再去到无论是万事达的，或者是就万事达线下啊，或者 Visa 的线下的这个清算网络的这个商户去消费，基本上都在。然后那么我们再比比返现8%。但需要出境之前先报名。 明白。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都是叠加的， 我先报一名8%， 通过短信或微信， 再花个1000美金5%，再比比还返现。 对， 好，请算一下正确答案。 目前是13%多， 对， 多的，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不一定的。 对，还有我最后还有一项，就是那么。持卡人啊，在万事达组织它叫乐赏利平台指定的商户去消费的话，它给的力度更高，直接给20%的返现。就万事达组织在境外有它这个平台的一个组织， 这个是最厉害了。 对， 那你要这么叠加的话，真的像最开始预测的那样，可能最高真的能达到返30%多。 对，33%嘛，如果是在那个所有的 加起来， 对，其他全部都叠加了， 都加起来，加我那1%，别忘了， 对，还有那 基础1%，比比都有，对， 等于就算没有折扣的情况下，也打了7折多。 哎，真的，我建议你换这个卡。 哎，这可以。 这是龙卡什么卡？ 龙卡优享信用卡，优秀的 优享， 享受的享。优享信用卡。 但是你也要考虑清楚啊，可能到2019年的时候，然后领导再来咱们这儿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就好的，接下来我介绍一款龙卡新的卡。我的天，这个卡更好。 那王伟老师您说的对啊，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消费要升级嘛，人民的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推出更适合更细分类别的。那么这一款卡就是对于我们人群，对于境外的消费， 对， 实际上是北京的人群更适合。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你到外头以后，确实你是有消费的这种需求的人， 消费需求， 对对对， 留学的孩子， 是的， 他天天在外面消费哈，这都是很有用的。 有几个问题，作为一个潜在的消费者，我想问你一下，第一，这个卡在哪儿办呢？ 在建行的，在建行，我们是线上线下渠道都是可以的，建行所有的网点都是可以办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场景，在商户的场景可以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线上场景了，然后去选择这个卡。还有我们的手机银行，建行的网站都是可以申请的。 明白， 手机银行最方便，手机银行上一找就可以找得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了有返现。我们累加能有那么多的返现，它返现是返到了信用卡里边吗？ 它直接返到咱们的信用卡账户上，您就会收到短信。 就比比的返现，我们自己啊都用的，一出境一消费比比都返现，然后孩子在国外用也比比都返现，其实还挺看着一看又花钱了，但是返现了。 返的这个现我能不能就是提取现金呢？ 哎，可以啊。 那需要收手续费吗？ 还款是抵还款。 哦，抵还款。哦，那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好，等于比如说我刷了10000块钱，这个10000块钱是要您下个月还的，但其实他也返了很多钱。 对， 直接您下个月可能还个8000多或者9000多就够了，是这意思吗？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哎呀，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优惠啊？ 有啊，因为我们是新推出这张卡嘛，也是希望呢客户能从就是我们推广这张，所以我们建设银行也拿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优惠，就是新在明年7月底之前办这张龙卡优享卡的客户，那么他又成功的激活了，就打个电话把他激活，我们可以用199元的。换购价去换购价值1790元法国的一个轻奢品牌，应该叫 Agnès B 这个轻奢品牌，它价值是1790，但是可以199换购。 哦， 这是我们送的一个礼品。 明白了，好吧。关于这些啊，有很多优惠的内容，包括建行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有两个渠道可以了解到。第一个呢，是您直接到建行的网点去咨询；第二呢，其实更简单的方式，在您的手机里边下载建行的 APP 就 OK 了，里边可能很多很多种的一些优惠啊，包括什么样的信用卡可能更适合您，里边都有。还有一个今天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真的是特别土豪的一直发券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没有门槛的，就是您甭管您是不是建行的客户，您都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去领一些优惠券来。 是的， 说不定能够赶上，哎呦，这一家正好在我旁边，还是我经常去吃的，说不定您能想得出来，目前来看我看有最高都是5折的，200返100的，100返50的等等，都是5折的，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啊，这不就是变相省点钱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有什么好的活动，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 会，年底他们会常来的。 哦，好的，欢迎欢迎。好的 好 的， 谢谢， 欢迎欢迎，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赫赫京都千百年，钟灵毓秀翠龙渊，千年文明古都北京，传承悠久民俗文化。北京电台听见经典，携手潘家园与您一起共同见证老北京新文化。潘家园感恩有您26周年答谢会将于本月22至31日隆重开启，逛线上线下潘家园，享9.9元限时购，满减赠送抽奖大酬宾，详询请登录潘家园网。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瓶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